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明天，戏剧《普拉东诺夫》将继续在鼓楼戏剧场上演。《普拉东诺夫》是契诃夫的首部长篇戏剧处女作，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男欢女爱的故事，但在契诃夫的剧本中藏着对当时时代的痛苦和期待。本轮演出将持续到本月11号。音乐剧《近乎正常》中文版明天将在大麦超剧场演出。这部剧围绕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母亲展开，家庭成员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有着自己无法公开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的家庭非常特殊，但是可以触及到当今社会很多人的隐痛。仲夏夜之梦基因三重奏漫谈音乐基因分享会明天将在昆泰嘉瑞文化中心演出。基因三重奏由钢琴家张嘉林、小提琴家张京志和大提琴家宋昭组成，他们将围绕自己的新专辑古典主义钢琴三重奏展开漫谈。分享会上既可以听到他们像说相声一样的大侃古典音乐，也可以听他们信手拈来演奏贝多芬、莫扎特的大作。昨晚，国家大剧院精心打造的原创中国红色经典民族歌剧《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金沙江畔》再次成功上演。剧中所展现的红军战士坚定的理想信念、严明的纪律以及军民一家亲的情谊动人至深，使观众回到了那段值得永远铭记的峥嵘岁月中。英国圣三一男童合唱团本周日将登台国家大剧院。英国圣三一男童合唱团是一支定期受邀登台 BBC 逍遥音乐节的合唱团，曾经于2006年在英国女王80岁生日时为女王献唱，这一次他们将演唱流行、摇滚、民谣等多种风格的音乐作品。八月的天象剧场异彩纷呈，北京古观象台王玉民博士介绍说，8月11号能够看到日食，两天之后英仙座流星雨也将如期而至。有趣的是，整个八月金、木、土、火四颗明亮的行星将同时闪耀在傍晚的夜空。8月14号日落之后，金星将出现在月亮南边的 6.3 度的位置，届时人们将会看到明亮的金星与鲜美的月牙相依的金星伴月天象。8月17号木星将伴月，木星将出现在月亮南边 4.5 度的位置。8月21号土星将伴月，出现在月亮南边 2.1 度的位置。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西五环香泉桥到杏石口桥由北向南方向，南四环刘湘桥到马家楼桥的东向西方向，北五环五元桥到广顺桥的东向西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运行压力集中，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珍惜去感受。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所以大家今天听我的声音是不是比昨天的这个磁性的感觉稍微减少了一点点？这个病去如抽丝，大家就这几天听一下我抽丝般的磁性的嗓音。今天呢，我们要在周四的固定单元，就是我们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餐厨板块。好久都没有跟大家聊厨房里的那些事儿了呀，今天我们又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同时也是非常喜欢捣鼓一些厨房里的零零碎碎的，欢迎我们香田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嘿、hey, 大家好，我是李荣。 李荣最近不仅在倒腾厨房里那些事儿，还在倒腾装修那些事儿。 哎呀，装修真是挺头疼的，这么大热天儿的。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要开新店。 对，新店也差不多了，然后新店装修也持续挺长时间呢，终于快结束了。 今天我刚才跟李荣在聊，我说，哎，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突然的一个想法，要做出我们今天微博上面第9张图片的那个水磨石的蛋糕？他说因为装修发现，就原来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家里面、学校里面、医院里面会用的那个水磨石的，用来在地面上面来给它做一些处理，又复古流行了。 对，我觉得就是在我回想起我可能上学的时候，学校都是这样的砖，水磨石的地砖，是一块一块的，包括现在很多医院也是。但是就设计师，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设计师跟我说用到水磨石，我当时觉得这不是回到了20年前吗？虽然我喜欢复古哈，但是我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发现哎呀，水磨石真的好漂亮，尤其是做成一体的，就是通体的，比如整个一个屋子的地面全部都是水磨石，因为它的工艺其实就是水泥加各种颜色的石子儿，然后给它浇筑浇平之后再拿机器给打磨，等于把那个石头给它磨掉一半，露出它的切面，然后就会觉得哇，这地面就好多小碎钻石的感觉， 不灵不灵， 对，不灵不灵，然后又没有缝，就会觉得哇，这个地面怎么做出来的，就有点这种感觉。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国际大牌儿，很多也是做水磨石的墙面，还有一体的，还有楼梯，那工艺比较难啊，但是做出来效果很惊艳，特别美。 好，哎，你看这个时代在进步，但是很多的流行的元素，就是我们说的很，哎，怎么说，就是大家看起来很时尚吧，觉得当下很时尚的东西，其实它有点螺旋式的在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它还是会有细节的增进。比如说原来我们在学校里面、医院里面看到那种水磨石，就是李荣说的一块一块拼接在 一 起，一 块砖的 那个缝还是很容易脏很难看。 对，就是现在就是一体的，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怎么做的，可能不了解的就会这么想，也是这个灵感。然后现在还新出了一款水磨石蛋糕，然后让客户觉得哎，这些蛋糕的名字 就是童年的回忆。今天呢，我们也会教大家先来看一下吧，图九就是我说到的这个由李荣他们要装修新店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灵感。这是水磨石蛋糕，但是我们不是用小石子儿啊， 对， 我们中间是用各种各样的水果，但也会呈现这个切面跟蛋糕的哎这个融合，能够让你看到一点点。 这款是一个冰淇淋的蛋糕，因为现在天气实在太热了，然后我自己吃蛋糕都会觉得哎呀，好想吃点凉凉的。然后我们用的是那个把水果切开露出它的切面，其实就像石子露出它切面一样，然后五彩斑斓的，有绿色的奇异果， 橙子，然后荔枝肉，还有哈密杏，它整体就是黄色、绿色、橘色，就淡淡的，然后看着就会觉得哇，好想吃掉它。 什么时的地面是看起来哇，又回到了童年，但是更加的不灵不灵，心情也会很不一样。来吃到我们水磨石的蛋糕，看上去也真的是让人很想直接下口，因为你觉得你一口下去又会有蛋糕冰淇淋，又会有水果，哎，好适合夏天。刚才魔手一见说今天太热了，不动都出汗啊，真的是。 是。 就这样，我为了快点康复啊，我还骑小黄来上班，你们是不是应该夸我？我先夸一下你吧，因为他说，图三是不是酸梅汤的配料？图九是不是冰糕点？冰糕点其实基本上说 对了，其实差不多， 因为是冰淇淋蛋糕。 对对对。 说猜对的话快夸我好了，夸你 夸一夸 夸一夸，听到了哈。今天呢，大家想要来看到水磨石蛋糕的图片，还有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跟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一起来聊一聊，在夏天很容易做出来又很适合居家来饮用的夏日饮品，以及不需要烤箱就可以制作的夏日的甜点。这不需要烤箱是不是要划重点？ 对，因为夏天想到这个烤箱，就像刚才有一个老朋友留言就说，感觉都直接就是拿在外面就都不需要烤箱，直接在外面烤就好 了，烤就可以了， 听着就特别热。然后想到一些不需要烤箱又可以做的冰冰凉的，然后又能享受好吃的甜食，然后又能凉爽，多舒服。 所以今天呢有这两个点，喜欢饮品或者是喜欢不用烤箱就可以制作夏季小甜品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你们肯定会说我们现在开车啊，或者是我现在可能是在伴随工作来听，这些配方怎么办？记不住。两种方法，第一呢是我们节目之后大家可以去听听 FM 这个 APP 上面搜乐享生活四个字，全年的回放都会有，再听一遍我们节目，然后拿小本记下来就行了。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博，因为李荣下了节目之后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你们说啊，我好想知道这个分层渐变的这个饮料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它的配方有哪些什么什么的，我们都会让李荣在微博上面再回复大家的，好吗？大家认真开车，认真工作，有空闲了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微博上面可以看图，今天的酒图又有饮品啊，又有我们的这个水磨石蛋糕等等的一些甜品的图片，总之就是很诱人，可以让你在现在不动就出汗的日子里面感觉到一点点凉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评论区可以直接留言，记住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只有在微博上面才会有，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蔚蓝海洋说，今天我的声音已经恢复正常了，没有昨天的味道了吗？那我也很难再 回去了， 再憋出昨天的味道。哎呀，怎么办？我这是，哎呦，我还是个年轻人，身体恢复这么快吗？ 多喝点水， 恢复这么快吗？但也要感谢医生。昨天我排队两个小时，认真的去看了一下医生。这个吃药和不吃药的这个恢复的方法还是不太一样。好了，也不是说建议大家一定要吃药，就是在这个天气里面，如果有不幸跟我一样有热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在觉得自己扛不住的时候还是要去看医生。我昨天就是觉得自己有点扛不住，所以我这排队我也要跟医生好好的交流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渐变的吧，因为这个很唬人。 对，就是起初我在网络上或者说在外面市面上见到有那种做星空的饮料，我完全不敢尝试的，我觉得哇，这得多少色素，就心里想 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什么玩意儿，就是这么想。但是当后来我发现，这些完全可以不用色素去拿天然的东西来去调制出来，而且还很健康，而且还含很多青花素，我就会觉得我之前了解的太少了。所以图一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方便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真的很迷人，就是渐变从白到紫到蓝到深蓝的渐变星空色的饮料，它还是用很天然的蝶豆粉蝶豆花茶去调制出来的，就会太好看了。就是如果当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秀一下，我朋友都会觉得哇，然后就不告诉他怎么做的。 然后不小心，对，不小心人家知道是通过我们节目知道的，然后自己也偷偷跑去听节目的回放。但是你说到这个蝶豆粉， 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嗯、 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自己就带有很好看的颜色。 对，它其实蝶豆粉其实是蝶豆花来研磨的，然后蝶豆花它本身也叫蝴蝶花，是有点蓝色，然后中间有点金色和白色的样子、 嗯、 其实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鲜切花也有卖的，但是做吃的千万不要去花市买这种花，一定得买就是能吃的，因为花市的很多那个鲜切花它是加了农药的嘛，它是为了让它更快的生长、 嗯、 所以咱们要做这个能喝的饮品一定要是买可食用的，然后冲出这个，其实蝶豆花茶本身冲出来它就是蓝色的，这个蝶豆花它其实是产于东南亚多一些，东南亚其实日常他们都会喝，然后还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茶饮、 嗯、 但是它本身又没有特殊的味道，但是它呈现又是蓝色，因为很多在烘焙或者说在自己动手去做一些，有的时候我特别苦恼于客户要求说我要蓝色紫色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拿天然的东西好难去实现呀，但当我知道有蝶豆花的存在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还是真是自己了解的太少，还是要学无止境的、嗯、了解，多多了解一下才能开发自己更多的创意。嗯、 世间还有这么神奇的 对 天然色素， 而且它是会根据这个酸碱性它会变色的，就是它本身蝶豆花茶冲出来是蓝色的、 嗯、 但是当它遇到柠檬就是酸一点点的酸性的东西它会变成紫色，然后如果它遇到苏打水比如雪碧或者直接原味的苏打水、 嗯、 它会变成深蓝色，然后这样就好做渐变啦、 哦、 这样比如说包括说它加入牛奶它还能营造出天空的颜色，就是蓝天白云，我觉得在这样的夏季这么热，然后看到这样清爽的颜色又是很健康的，哎呀就觉得看着都很舒服。 所以李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总是给我们开启了一些厨房里面的新的新，他解锁了感觉这个功能，就以前大家觉得我做渐变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材料、 嗯、对对对 对吧，哦，要做紫色那我要去找一个紫色的原材料、 嗯、 要做深蓝色我要找一个蓝色的原材料， 或者类似于鸡尾酒的这种觉得、 嗯、 哦要用好多瓶酒，但是有些人他也不喝酒嘛、 嗯、 所以这样的饮品呢会让人觉得哇就很惊喜眼前一亮。比如说再详细说啊，比如说牛奶加一些蜂蜜，因为蝶豆花茶它本身味道非常淡，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该加糖就加少量的嘛。然后牛奶加蜂蜜之后呢加满杯冰，为什么加冰哈，其实不加冰也是可以的，但是加冰更好，可以营造它的层次。它可以就是没那么快的互相去融合，所以它会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加完满杯冰之后再缓慢的倒入蝶豆花茶，这样做出来透明的这个一杯就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就很蓝天白云，然后中间你再拿东西搅一搅就感觉那个云朵都要出来了那种 云朵都要出来了，哆啦 A 梦的竹蜻蜓嘛，到了云朵里。好，就其实今天第一张图片，我们不仅有这个做好的蝶豆花的这个渐变饮品给大家看一下成品、也真的很贴心的在旁边就告诉大家了怎么出各种的颜色、是吧，牛奶加蝶豆花、柠檬加蝶豆花，然后第三个这个雪碧加蝶豆花，它们各自是什么出来的效果的颜色。李荣也给大家垫在了这个字儿的下面，真的很贴心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看到这个配方，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刚才你说的这个方法是说我们先牛奶蜂蜜加蝶豆花粉、 这个主要是拿蝶豆花茶、 蝶豆花茶， 对，它还不是粉状，粉状多数是比如说我烤一个蓝色的蛋糕、或者说这个蛋糕我抹面最终想呈现的是冰雪奇缘，然后这样在烘焙上用那个蝶豆粉会多一些、但是在饮品上主要是蝶豆花茶，其实就像茉莉花茶玫瑰花茶一样，它是干了的蝶豆花，然后也是、它是蓝色的，沏出来也是蓝色的， 所以我们要先用开水把它沏 开，对， 然后再和这些混合在一起， 冲开备用，最好还得放置常温，因为它比如说牛奶和这个茶的温度至好是最 应该是他们两个温度是差不多的。还得缓慢倒入，因为你倒快了一下，那个蓝色就沉底了，那白色就浮上来了，就彻底就是天空混为就混在一起了，就没有那么浪漫了。 但是你的这个涂衣里面的分层的效果是依次的倒入，对吗？就是最深的颜色我们是最先 对依次倒入，都是缓慢的倒入，并且这个右边的这个瓶看着很亮嘛，紫色的部分是因为后面打光了。 就是这么实在啊，我们的嘉宾。就是你自己不打光，我跟你说拍不出来。 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打光你会觉得更觉得像宇宙一样。 好了，邀请朋友晚上来家里面喝蝶豆花渐变饮料。白天打个光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晚上下了班以后回到家里面，你如果说你餐桌上面有一点点光源，它就会很 对 很厉害啊，看起来 是就会觉得哇，就朋友就觉得哇，你什么时候学会的？你就刮目相看，自己可以小秀一下。 冰的量。我要替大家问一问，说我们是在所有的这个分层的饮料都倒入了之后再去最后考虑这个冰的问题，还是说第一层倒入之后我们就要把它加满？ 第一层倒入之后就要加满冰。这样的话最后如果加冰的话，冰也会把它的那个分层打破，并且没有冰的话其实分层不是特别容易实现比较分明的这个层次。所以对于喝热水的人，哎，这一点是哈，可以等。 你看着我干嘛？ 因为你现在 我最近就是在喝。 对， 不，一直我们节目当中一直都是推荐大家。其实即便是到了夏天， 对， 以中国人的啊，很多中国人的体质来说， 其实我也是啊，我也是 推荐 喝热水的。对，但是大家其实还是会喜欢颜值高一些的。虽然我也是平时不太喝饮料，然后也不太喝冰水。我觉得很多男士像我老公回家就不干一瓶可乐的，都觉得 今天没有 就不喝个啤酒，就觉得干嘛的，这对不起这么热的天儿，冰箱冻的全是啤酒，但是这样这样不好。 这个冰饮啊，尤其是大家又很喜欢这个有星空色的蝶豆花渐变饮品，喜欢归喜欢，要不然这样吧，我们先给它做出这个渐变色，然后把冰倒出去，拍完照以后倒出去，喝一点温热的蝶豆花不渐变饮品。好了，刚才有朋友想要知道说蝶豆花茶、蝶豆粉在哪里可以寻到比较好的，下半段我们来回答大家这些问题好不好？上半段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给我们留言，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8储存篇，清香汾酒，时间的味道。这一次我来山西杏花村，不是为了欣赏满园春色关不住的杏花，不是为了倾听千泉之省的潺潺流水，而是为了品尝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物种的时间味道。这个特有物种就是清香汾酒。都说酒是陈的香，那清香汾酒到底是怎么成长的呢？我想一探其中究竟，储配中心的师傅接待了我。储酒师用极为专业的知识告诉我为什么储酒。他说，储酒就是为了让酒成长，新酿的原酒就像婴儿，性格极不稳定，到了青少年又桀骜不驯，基酒会产生一些挥发性低沸点物质，味道浓烈，辛辣冲鼻，有新酒味。经过一定时间的贮存后，低沸点的杂质刺激物挥发掉，基酒变得老熟柔和，具有了清新的芳香味。我问，用什么样的容器储存清香汾酒最好呢？储酒师领我来到汾酒的地下储酒库。规模庞大的地下陶坛冰镇整齐划一地出现在眼前，一股纯正的老酒香迎面扑来，我为之一振。储酒师介绍说，目前汾酒20年至50年的基酒最多，分在不同的酒库存放，

应该听众里有很多， 我有好多狮子座的朋友， 狮子座一般都会觉得、哇，狮子座好牛。我是觉得狮子座可能不能会这么想， 每个星座都觉得自己很牛、 也是哈， 我大金牛也觉得自己很牛。好啊，狮子座的李荣啊，生日快乐。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好不好，就是如果喜欢李荣今天发上来的图片呀、饮品啊，喜欢他做的这样一些蛋糕啊，赶紧的，我们也把生日的祝福送给我们的嘉宾，不容易 谢谢，所以 过生日还要上节目， 起一个大早。 对，还得起大早。 起大早好干更多的事儿嘛。多好。 这一天因为又年轻了一岁，所以这一天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想要做很多事儿。说说这个蝶豆花茶和蝶豆花粉，我们怎么去甄别它去购买？ 因为蝶豆花它原产于东南亚多一些，所以建议如果想买的话，一定是最好是买比如说泰国进口啊这样的。它本身价格也不是很贵，大约50块钱以内，30到50的样子，一小包就足够足够喝非常多的蓝天白云。就挺因为每次只用5-6朵吧，差不多就可以，看你想做的颜色，因为本身它这个就是多喝也没有说多大的坏处，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不能说特别过量啊。但是那个蝶豆花茶它主要还是有很多营养功效的，它不是呈现的是蓝色吗？它是就是其实像那个像紫甘蓝似的，它是含很多的花青素的，所以它才会呈现这个蓝色啊。所以它还是 东南亚人也很爱喝这个。 对，东南亚是日常的一个茶饮，但是实际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嘛。因为一般这种花茶都是淡淡的，然后可以自己再经过调整，自己做一些更有意思的。 其实某宝上面呢会有很多，大家可能一搜蝶豆花啊，就会出来很多的茶粉之类的。 但是一定要买就是有正规包装、有厂家的这样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做功课查了一下，居然有卖假的。然后我觉得，哎，这怎么花茶还能有卖假的呢？ 那干嘛要做假？ 对呀、染色 的， 就是说是那个花的部分是蓝色染色，然后那个根儿的部分是绿色什么。染色剂去做的，哎呀，我觉得挺雷到我了， 很可怕。 所以大家也要就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找正规的商铺来去买，某宝上什么旗舰店一类的，这样的多询问一些。 好，大家想要知道说，哎，我们这个上半时段说的蝶豆花渐变饮品，像星空一样的这个冰饮是什么样子，以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自制的酸梅汤的材料，还有香甜小树的这个水磨石的蛋糕就是图片都已经放在了我的微博上面，大家可以继续来看图啊。同时呢，哎呀，墨守一线已经发了李荣生日快乐。好的， 谢 谢你们。同时也我们也放开微博，让大家李荣接受大家的生日的祝福。在微博上面可以看图，可以给我们发来祝福，也可以发评论区的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就可以了。还有这个小鱼猫说，哎呀，我又来了，推荐芒果西米露糯米糍啊，都是自己做。都是你前天自己做的吗？还放了图片评论，真的做得很好。但他也提示我们，3伏天还是不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 是的， 你看我没喝冰的我都热感，何况他。 的确是，就是冰饮虽然就像今天发的也很漂亮，但是在这么大热天也是想让所有听众听起来凉快凉快，但是肯定是喝热水是更好一些的。有的时候喝很多冰水饮料，可能一时不觉得哪儿不舒服，反正时间长了养成习惯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对身体非常不好的习惯。所以咱们要鼓励大家喝热水。听起来好热，流汗了，喝热水那一瞬间汗就从脑门上流下来了。 是这样。确实我们站在女性的这个立场啊，我觉得女生呢还是尽量的啊，能不喝就不喝冰的。 男生好难啊，你有印象见过男生大夏天的 喝热水 吗？ 我想着这个画面都觉得 好像是有点困难。嗯，所以哎 啊，不管他们了，就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中医师嘛，所以可不可以也给我留一个言？就是如果这样的饮品就比较冰一点的，适合男士来喝吗？还是说在三伏天里边，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不适合？可以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 是是是， 因为我们也要给我们的男士们一些正向的建议啊，不会说说你们能喝你们就敞开了喝吧，不是这样的，我们给一些正向的建议。嗯，好啦，蝶豆花这个渐变饮品，如果真的喜欢，我们可以做出来拍了照片跟朋友分享之后，默默的等冰融化， 对， 常温以后再把它一饮而尽。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刚才就有朋友已经点名了，说我们这个图三是吗？ 对，图三是酸梅汤的配料。哇， 好， 果真是应该是自己熬过的， 所以一看就知道。但这个看起来挺多的呀，这些材料都好找吗？ 哎，其实现在就特别方便生活，这些材料虽然多，但是现在太多，就是卖，可以完全直接采购到材料包嘛，就直接一包一包人都给你包好了，你直接自己下锅煮就好了。啊，这 又涉及到买材料包去哪儿买，能不能买到好的对的？哎，这个刚才说到花茶啊，说药店好像到了暑期的时候也会卖一些花茶。和超市里边比较，但是他肯定药店卖的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要做饮品的这个蝶豆花茶。 药店我还真没太就是关注药店有卖花茶的这个，它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功效的这样的花茶才会有售卖？ 没有说哪个更合适或者哪个更好，那真的还是要看功用，对不对？ 对对对。 啊，如果药店真的是说，哎，它这个防暑或者这个清热解毒的功效更明显，那它和超市里面卖的那个花茶肯定是不一样的，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蝶豆花茶也不太一样。哦，对了，蝶豆花茶刚才要提示大家，孕妇还是不要饮用为好。 对，它是有点活血的，所以孕妇一定是禁止喝的。 好，我们虽然说它里面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啊，这个花青素什么的，对人体还是比较好的，孕妇不要喝，其他都 OK。还有世界杯说水磨石蛋糕，然后呢我就目送给生日版的嘉宾。什么叫生日版嘉宾？你太可爱了，大力。 太有意思。 生日版的。哦， 我今天晚上真的要吃水磨石蛋糕。 当生日蛋糕。 对。做了一个小小的小小的。 好，羡慕，自己可以自己做。好，中医给我们回答喽，说酸梅汤的配料里面加入罗汉果会更好。陈皮呢要更沉一些。 哇。还是哦，果真是，他一定是懂的哈。因为有的像甘草啊，就需要就很少的克数，多了的确这个配比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没秤啊，其实并不好掌握，所以材料包的话相对会更便捷一些。当然，如果很对这个很感兴趣，想深入研究，那我觉得可以先尝试，然后记录口感。比如说这次熬完了，觉得口感有哪些可以再调整的，下一次再去把这个配比 变化一下， 对，变化一下，就变成自己的秘方了，一步一步的，自己用心，自己去调整， 自己家人特别喜欢的那个味道。好，我们大致的跟大家说一下，虽然也能够买到买到整包整包的配料，想要自己配自己的味道的话，大致是 大致有哪些原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肯定是酸梅汤要有乌梅嘛，乌梅，然后有山楂片，有洛神花，有甘草，有桑葚，桑葚，有陈皮，有桂花，还有薄荷，还有冰糖，剩下就是水。但是其中要注意的是薄荷啊，薄荷、桂花和冰糖，一定是就是快熬制好了之后再放，再放入锅内。一开始呢是拿一个纱布，可以把这些其余的除了薄荷、桂花和冰糖以外的其他的包在一起，然后放入锅内，先浸泡一小时，浸泡一小时之后。开大火，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40分钟吧。然后提前快关火的时候，提前5分钟左右，再把桂花、薄荷、冰糖，放进去就好了。熬好之后，其实很少有人是不是酸梅汤趁热喝哈？ 不多，但是呢，可以给它常温晾着，就是 趁热喝， 不能 喝药， 趁热喝实在是就好可怕哈、啊，想着 你端上一碗酸梅汤，跟朋友说快快快趁热把它喝， 酸梅汤。肯定是冰镇的好喝哈，但是现在不是三伏天嘛，像刚才有听众说的，也可以给它放的这个常温，微微温，那会儿喝也是很解暑的， 嗯， 然后可以给男士冰镇一点点， 微冰吧， 对， 嗯，好，哎，你看这个酸梅汤，就是找这些配料。可能会微微有点麻烦，因为它的需要的成分不会特别的、分量不会特别大，但是种类比较多，像洛神花、甘草、桑葚、陈皮这些啊。那刚才因为中医给我们的建议也是陈皮要更沉一些啊，那这个选择就是看大家去准备这个配料的时候去选的啊。加入罗汉果，那这样的话，如果加入罗汉果，它就属于打包在纱布里边的材料了， 对 对 对， 对吧？ 嗯， 好，我们这浸泡一小时，大火转小火煮40分钟， 嗯， 哇，最后关火前5分钟记得了再加入我们刚才拿出来的桂花、 薄荷、 冰糖，就可以啦。哇，酸梅汤，嗯，刚才我还跟李蓉开玩笑说，我说、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放置10度啊，温度10摄氏度， 然后我说哎呀，那这样还得让大家再买一个温度计 放进去啊，不行，11度不能喝9度完了 过了怎么办，再开火煮一下 热喝好啦，就是反正我觉得常温会比较好一点、但还有一点点温会更、可能 更舒服一些吧， 对， 喝完了。 你常温偏凉的话，因为你现在放在空调的房间里面，真的是你 凉了， 对， 凉 你放一会儿，它就会有点常温偏凉的感觉了。不太建议大家了、 其实还有一个，像酸梅汤不是比较相对复杂一些吗？还有一个是非常简单易操作的，就是蜂蜜百香果。就一颗百香果还有一勺蜂蜜就解决了， 就齐活了是吗？ 对啊，就很方便，适合比如说办公室啊、就比如想喝杯什么果汁儿，尤其是上午的时间段很适合来补充这个维生素。那百香果现在正是季节，在菜市场其实都能买得到，像以前买个什么百香果就觉得哎呀都没听过这水果，现在呢相对常见一些。这个， 但它那个籽儿真的是让我有点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啊。是啊，我也有点密集恐惧，但是可能看习惯觉得还挺喜欢它那个味道，它那个酸的味道酸的特别清新。这个是百香果，那个给它切开了之后，把里面的肉、果肉还有那个籽儿全部都那个拿勺挖到杯子里，直接再加一勺蜂蜜，然后再加温水 冲。 对，温水冲开，因为凉的吧蜂蜜也不容易化，热的吧对蜂蜜也不好，然后还是就温水就可以。如果你觉得想凉一些，好加一支薄荷叶，薄荷叶它像吃牙膏似的嘛，所以挺凉的。我每次吃薄荷叶都会想到牙膏，可能我从小一直都用薄荷味的牙膏。 说起来跟自己吃过牙膏似的。 其实夏天真的是适合在家，就是准备一盆薄荷叶。 嗯， 当你就是做完一个菜也能装饰，然后做饮料呢，哎，塞根薄荷叶又好看又凉快，就把它当冰块了。 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做冰咖啡，也会建议大家做这个咖啡冰饮的时候，我们整个后半段啊就变成了我们是养薄荷呢还是去买薄荷叶，就关于薄荷叶的讨论。所以李蓉给大家的建议是， 那天是怎么说的， 那天的建议是没事种一盆然后没事薅两片 其实种一盆薄荷叶吧， 好养吗？算 不好说，你知道有的我有一次买了3盆，哎呦特好养，就没怎么管的跟疯了似的一直在长，然后直到我可能出去了几天忘了这事儿了，然后才死了。 体质问题， 我觉得可能跟品种也有关系，然后之后买的就没有太养活过。薄荷是非常喜欢水的，你得一直给它浇水，并且它不那么喜欢直晒，就是别太暴晒。但是我觉得薄荷叶算是跟其他植物比起来说算是好养的。而且当你想有薄荷叶，你不可能你去菜市场你买不到薄荷叶，就不是特别容易。 来两片， 对，来两片，人家都就 觉得你是捣乱的吧， 不好给你称。反正有菜市场，像三元里菜市场非常多，各种香料，薄荷叶、罗勒叶、百里香，这些都可以做饮品。罗勒叶是其实做披萨、做西餐意面多一些。 嗯， 然后罗勒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长得跟薄荷叶有点像，但是吃起看长得很清爽哈，吃起来有股黑胡椒的味道，哈、嗯、挺有意思。可能每个人吃起来感受不一样吧。 嗯， 觉得这个做饮品也是可以的。 啊、哦， 所以还是自己买一盆儿。嗯，比较方便一些。 嗯，好，这个蜂蜜百香果这样一个饮品真的是很容易就制作了。嗯、我们蜂蜜其实也是为了中和一下大家觉得百香果太酸这个问题。 嗯， 哎，刚才你还给我的建议那个籽儿的问题、嗯、跟大家说一说。 那个籽儿有些人会觉得它太密集，一个是看着密集，一个是吃起来会觉得硌牙呀，或者说不想吃到那个籽儿。那这样还得多一个工具，就是一个筛子，一个那个过滤的，需要把那个把那个先过滤的先放到杯子上，然后把百香果先弄到过滤的上面，还得需要一勺子，对，勺 材料越来越多算了吧，籽儿就是在那儿吧， 蜂蜜也是需要勺子去弄的嘛，然后但是最好先弄蜂蜜，要不然还勺子还得洗一遍，我想太细了，然后过滤完了之后把那个籽儿过滤出来，其实就籽儿旁边围绕的那个黄色的肉特别好吃，又酸又香、 嗯、 然后那个籽儿呢就觉得有点违和，所以把它过滤掉之后，那这百香果喝起来很顺畅， 嗯， 一饮而尽，一杯就没了。 对，其实很多人不太喜欢百香果，有可能你是不喜欢那个籽儿的味道， 对对对 啊、 嗯， 但它那个籽儿旁边围绕着小黄色的肉肉，真的是很好吃， 嗯。 怎么办？今天好像是彻底没有时间跟大家讲这个水磨石冰淇淋慕斯蛋糕了。那怎么办呢、嗯、没有关系，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如果大家还很想要，真的很想要做图九的这个水磨石冰淇淋慕斯，说我也想在家尝试一下的话，在我的微博给李荣留言、 嗯、 我转的这一条就可以直接找到李荣本人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会看到咯、 嗯、 啊，最后也要说一下，中医是建议冷饮，不建议长时间的饮用。那我们刚才不说到了男士吗，说中午的11点到14点阳气很足，哎，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冷饮降温，小女孩不建议喝冷饮，女士也要依据自己的体质来喝冷饮，三伏天还是要少喝冰的。谢谢、嗯、谢谢我们的中医师给我们的建议，所以下完节目以后你们就可以适当的去饮用， 吃完节目就可以喝啦、 啊、可以喝起来，这个时候阳气足、嗯、还是比较适合啊，适当的啊，但是这个适当这两个字一定要建议大家，嗯，不要一饮而尽啊，暴饮啊，这个还是不行。 嗯， 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聊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非常感谢李荣，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哎，谢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再见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 大家好，我是王磊，今天推荐给大家是我们酒庄的哥伦堡干红葡萄酒的12瓶、嗯、我先保证给大家哈，每一支酒都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每一支酒都是来自于波尔多产区，而每一支酒都距离现在有到8年时间的2010年的好年份。 嘿，法国的这个原瓶原装葡萄酒，而且还有8年的这样的2010年的好年份，王磊说起这句话的时候啊，是非常非常自豪的。 对，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这12支法国原瓶原装2010年的干红葡萄酒，市面上的指导价是2499元。 嗯， 2499。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品牌呢？是来自于哥伦堡的干红葡萄酒，它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当地的，而且是